敬请关注。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奶奶，您说我太爷爷和太奶奶是被人害死的，是谁？ 孩子，这是个谜，我追查了很多年都没有什么结果。 长老从腰间抽出了那个小脸盆一样大小的烟袋锅，放进了嘴里，吧嗒吧嗒地抽上了。那烟袋锅里面并没有烟丝，只是老人习惯性地做着一次又一次吸烟的动作，那眼神此时却闪着寒光，注视着窗外不远处那依旧黑漆漆的森林深处。 孩子，我估计啊，这笔账还是要算在那充满未知的黑暗森林的头上。 看来这么多年我的怀疑也是对的。长老，您那是抚养我直到我长到20岁，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直都不跟我说？ 一是那时你还小，很多事情你都不会懂，说了也白说，弄不好在你的心灵深处还会形成不好的影响。二是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明白。 是哪些问题？ 比如，如果我师兄说的没错，那么肯定是那黑暗森林的人暗杀了你的父母。可我后来经过暗中查访，并没有发现你的父母有任何不同之处，那么他们被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但以我的判断，黑暗森林肯定是有明确的杀人目的的，那么只能说他们掌握了我们还没有掌握的信息。那又是什么信息呢？ 经过这么多年，您是不是还了解到一些其他的什么情况呢？今天我终于知道我的父母是被人害死的了，终于印证了我的猜测。 的确，我开始并不了解情况，但那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，白白葬送了他们夫妻的性命，而师兄交给我办的事情也没有完成，因此我就想先留下来，一是看你无亲无靠，就想先抚养你长大，二是看看通 过暗中查访，能不能发现黑暗森林的行动秘密。直到那一天，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暗杀你的父母。警察，一段充满秘密、恐惧、阴谋和血腥的历史书卷在大家的眼前展开了。此时屋里很静，屋外也很静，只有透过那遮天蔽日的树叶洒下的点点星光，搅闹着这森林里夜晚的气氛。迎吉家里的光亮已经成为这沉睡村庄中唯一的兴奋，远远看去，那光亮似乎已经融合在了星光里，似星星那般闪烁着渴望的眼神。 长老，您说您突然明白了，那是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吗？ 奶奶问着，但心里似乎已经明白了长老话里要表达的意思。当然，直到有一天我准备教你修炼武功，你还记得吧？ 记得，当时您发现我的身体太弱，想教我功夫。那是一天晚上，那天晚上的事儿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儿。那天您带我来到泰诺山，对，那时应该叫泰诺山。 泰诺山在哪里？应该是泰诺山谷吧。 是啊，咱们这里只有泰诺山谷。 对啊， 对啊， 这只有泰诺山谷。 对啊，对啊。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替奶奶纠正着。托 孩子们，是泰诺山，村里只有你们河马奶奶这个年纪的人能够记得。那时至少在那天以前都叫泰诺山。 啊，长老说的没错。 当时我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在教你武功，所以选择在晚上把你带到村外较远的地方进行练习。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确定黑暗森林是不是还会有人盯着你，为了避人耳目，所以我选择了泰诺山那个地方。 没想到啊，只教了你一招，只是在练习时打出了那一掌，那泰诺山就变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泰诺山。 啊！ 大家异口同声的惊呼，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。过了好久，潘达才回过神儿，一边回忆着一边说道：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，有一天夜里发生了巨大的地震，整个森林都在颤抖，声音巨大。老人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森林里发生过这么大的响声。好像自打那天后，泰诺山就变成了现在的泰诺山谷。今天听您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感情是奶奶打出的一掌啊。 这力量也太大了。 是啊，简直不可思议。 要不是今天你们都在这儿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看来知道这事儿的人确实不多，要不村子里早就传开了。 我想听到这儿大家也许就明白了吧。这恐怕就是迎吉你太爷爷和太奶奶被人害死的原因，就是这力量，这神秘的巨大力量。 长老，您是说我的父母可能也有这种神奇的力量？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。 那为什么我从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可一直都没有发现？ 你看看，迎吉跟你生活了快16年了，迎吉不是也没有发现吗？

也是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知道了北京电台声音工坊这个节目，也特别谢谢录音师乔峰提供的录音设备和环境，在录音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指导跟建议，这么尽心的给我制作了高品质的音乐作品，这也是为我圆了一个录音的梦想。 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。 张金彪在学生时代啊，曾经专门学习过通俗歌曲演唱，能够听得出来他的气息控制、节奏和断句都处理得不错，特别是在主歌的第一部分，由于音比较低，大部分人啊在演唱时容易沉不下去，音准和音色都不能保证，而张金彪却演唱的比较松弛，一些小的动态变化和颤音都处理得不错，这一点很不容易。而他的主要问题呢，在于高音段落的演唱不够松弛，虽然气息支撑没有问题，音准和节奏都不错，但是发音位置太靠前了，缺少共鸣，导致音色听起来比较白比较紧，显得不够游刃有余。不过我相信他作为一个接受过专业声乐培训的音乐爱好者，在听到这次的录音成品之后，一定能够发现自己的以上问题，并且有能力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，使自己的演唱技巧得到进一步提升。我也相信等他再次来到声音工坊时，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 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，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